我在等你。 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三一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。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数字恋爱，盲目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，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，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。三零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，五二零是我爱你，零零零是要开心。三零五五五三零，都是我想你，五二零是我爱你，是要开心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当然偶尔也会对你不高兴，谁说一定要那么甜蜜？感谢有人发明一数字游戏。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，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，五七零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PCC， 七七八八二五零，都是在骂你，五七零是我气你，七四四是 PCC。

说，做一个人独自喝闷酒。喝台上的我目光交错，而你怎么了？谁来点拨我心中最新的寂寞？我的爱人他走了，不再爱我。情歌何其多，为何只有心酸适合我？看台下的人悲慌交错，谁为我喝酒唱到泪流？我只要想解脱，我的爱有那么多，谁来爱我？再心碎再心酸，再无求也该让我开口，他不要的温柔还在我心头。再不敢再心酸，就也该听我开口，相信酸的情歌在深夜以后只能留心中。情歌何其多，为何只有心酸 被我狼狈退出，在同夜